ChinesePod.com. 送孟浩然之广陵，李白。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